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呢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说点什么呢？今天呀，我们要从一句俗语开始说起，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在这句俗语当中是否可以找到答案呢？就是秋季了，我们会有浑身乏力、睡不醒这些情况，我们说它是不是秋乏呢？那么今天呀，我们就来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秋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秋乏是不是病？还有呢，一些朋友说，我可不是秋乏，我是一天到晚的睡不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您是不是还会有失眠的问题呢？所以啊，今天呢，我们主要和您说的是睡眠，无论是睡不醒，还是不能入睡，是否都和季节有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医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赵凯维女士。赵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赵老师啊想和大家说一说睡眠的话题。到了秋季的时候，大家都有秋乏的感觉。那么秋乏呢，无论是年轻的朋友啊，还是上了一点年纪的朋友啊，都会说哎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就是老是起不来床，觉得自己睡不醒，而且还浑身没劲儿。这是秋乏呢，还是我自己病了呢，还是我自己的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呢？好，我们就请教一下赵老师。 好的，王老师。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秋乏，同时呢，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睡眠方面的话题。刚刚王老师也提问了，那么首先呢，我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秋乏。刚刚您也讲，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单纯的就是我们睁不开眼，特别疲惫，这么一种状态吗？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在立秋以后，其实天气应该暖和了，尤其是处暑以后，秋高气爽的这么一个节气，但是还容易出现这么样的一种疲惫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我们从生理上来说，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天气太过于炎热了，我们在大量的出汗以后，其实一些水盐代谢平衡就会有一些变化，同时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胃肠功能也会减弱。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叫苦夏，夏天的时候可能胃口太差了，不想吃一些食物，那么胃肠功能也减弱，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会造成我们的心血管或者神经系统的一些负担，那么有时候我们也睡不好，再加上得不到充足的睡眠，还有一些舒适环境得不到调节的话，那么我们人体其实是在过度的来消耗一些能量的，也可以用一个通俗的词儿讲，就是我们来吃老本，吃的太多了，那么有一些透支。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大家都能有体会，出汗就减少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体内的一些水盐的代谢平衡，它就在渐渐的来进行一个恢复，也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休整的一个阶段。那在夏天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潜伏的症状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莫名的疲惫感，就刚刚您说的，我不想起床，我不想睁眼，我这太累了，我很乏，那这就是可能我们所谓的一个秋乏。可以说其实呢，秋乏它是我们机体为适应不同的一个温度、湿度或者气压这样的一个环境，在秋天这样特有的一个季节环境中做出的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它是我们身体在进行自我的调整。其实它并不同于您所说的我们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是我生病了， 那这样的话，它同时出现的症状就很难在三者之间来进行一个界定。但是我们要从概念认知上来讲，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机能的一个自我保护，也可以说是我们在适应自然环境变化中所做出的一个调整。 看来呀，我们这个秋天呀，您起不来床，睁不开眼啊，这可能都不是一种像您说的是疾病，也不是说您亚健康的状态，它确实是根据季节的更替出现的一种身体上的保护的措施。那么说了，我们如果有秋乏了哈，我们是不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就可以缓解秋乏呀？是不是我们到了秋季的时候，赵老师，我们应该多睡几个小时？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天黑的也比较晚，天亮的呢也比较早，哎，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睡四五个小时，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睡一会儿？ 其实呢，保持充足的睡眠来缓解秋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仅仅靠充足的睡眠是不够的。这里呢，我再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缓解秋乏这一块的一些小的知识点。首先呢，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医对秋乏的一些认识。刚刚我们也说了，秋乏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对自然节律的一种调整，我们有意识的来适应春天，因为天人相应嘛。我们中医讲求整体观，讲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也是提倡一个顺时而养，这是我们养生的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是法则。那顺时而养，所以呢，我们有意识的来进行一些生活起居，像您说的一个睡眠的调试，来加强自我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非常没有问题的，有睡眠也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在饮食和营养上来进行合理的注意。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适度的营养，因为我们有贴秋膘的一个说法，是吧？所以从营养上来说也要进行一个适度。还有一个就是要进行一个起居的调摄。那在接下来的话题中呢，我也会跟大家聊我们要早睡早起，它有什么样依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好处。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适度的锻炼，这样的话这些方式叠加起来呢，有助于我们来更好的缓解秋乏。当然呢，保持充足的睡眠是我们非常提倡的。 您说到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们有些朋友，一些青年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哈，越到秋天的时候说，哎呀，我人家都秋乏了都睡不醒，但是我不行啊，我睡不着啊，我晚上睡不着。然后有的朋友真的是严重的这个睡眠障碍，他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确实能睡着，有一点响动我马上就醒。或者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么没睡两个小时我又醒了。那么秋季是不是特别容易让朋友们有这种睡眠障碍呢？ 好的，王老师，下面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秋天来了，对我们老年人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的睡眠有哪些的影响。同时呢，我想和听众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们老年人的睡眠特点。我们了解了自身的睡眠结构和特点，才有利于把握您刚刚提及的一些问题。其实在一年四季之中，每到换季的阶段，可能朋友们都有一些体会，它多少都会对我们的睡眠有一些影响。那秋天来了，在特殊的季节，对我们的躯体是有一些影响的。秋乏就是适应它的表现，那我们的睡眠也会有一些变化。它并不是说只影响我们老年人，对我们群体都是有影响的。我们的睡眠就是有一些的讲究。那我们老年人的睡眠特点是有哪一些呢？我还是想和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睡眠结构的特点和表现。你也说了，哎，有些人睡不醒。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话，叫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是这句话。其实从睡眠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一些研究的发现呢，其实我们衰老的过程和我们睡眠的质量和数量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呢，那么睡眠的能力，我们这里提到一个词叫睡眠的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表现在时间上呢，它可能会缩短，还有质量呢会有所下降。其实这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有一些生理方面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老年人呢有这个特点，我再帮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老年人睡眠的主要特点和它的结构。首先就像您说的一个入睡的困难，很多老年朋友上床以后都会辗转反侧，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入睡。这里有一个概念呢，它就叫睡眠的潜伏期。什么是睡眠潜伏期呢？它是我们老年人上床到熟睡之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入睡困难的这个特点呢，其实它常常表现为我们睡眠的潜伏期延长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晚上醒的比较多，术语上来说它就叫夜间的觉醒增多。也就是说在每次睡眠的过程中，很多老年人他这睡眠深度是变浅的，稍微有一点很轻的动静，而是我睡眠特别轻啊，有点动静我就醒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晚上要起夜，都会影响睡眠的一些质量。这种睡眠的改变呢，其实有些是生理上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个规律，所以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了，就不必紧张而焦虑了。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因为晚上的时候起夜过多，就是我醒来的次数很多，所以他就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然后很焦虑，这一点呢就非常之困扰，或者成为他寻医问药的原因。所以呢，对生理的改变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但是如果我们晚上的时候夜间醒的次数太多了，影响我们第二天早上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头昏脑胀，没有力气，然后实在是精神不济，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需要来进行必要的一些干预和治疗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睡眠的时间在减少。我们到了老年呢，大脑的皮质的功能当然是不同于青年这么活跃的，所以需要的睡眠时间呢也会随之减少了。其实常规来说一般一个晚上有五六个小时就足够了，有一些资料是这样显示的。当然每一个人的特点都不同，有的人可能三四个小时就能够恢复，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把睡眠的时间作为判断他是否是失眠的一个标准，其实是不全面的。长时间的睡眠并不等于睡眠质量就特别的好，这种认知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改变。如果每天睡觉少于五小时，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引起白天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钝，记忆力也下降，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那就可能是我们说的患了失眠症了。有一项资料是这样定义这个睡眠的时间的。还有一个特点是早醒，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表现为半夜或者凌晨前就醒了，而且醒后呢是不能够再睡的，所以是非常痛苦的。那这个呢也是很多我们老年朋友焦虑不安到处寻医问药的一个原因。以上的这几个特点，一个是入睡难，一个是容易起夜，容易夜间睡眠的深度变浅，容易醒，还有一个睡眠时间少和早醒，可以说是我们老年朋友一个睡眠结构和它的主要特点的一个表现。刚刚也谈到了失眠，在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再区别两个概念，包括刚才王老师也说了，那失眠它就是失眠症嘛，两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呢，失眠和失眠症是不同的，它是两个概念。我们说失眠，它其实是我们自己主观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自己觉得，哎，我今天没睡好，我失眠了，我睡的质量和时间都不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对我们睡眠的量和质的这种无法满足的这么一个状态会不理想。我觉得我完全没有睡着，或者说我在睡觉的过程中，比如我做梦特别多，我感觉我在过电影，或者是我醒了以后觉得，哎，我质量很差，我感到对睡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是对这种状态的一种描述，它是一种症状。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失眠的一种经历，它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像大家熟知的，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喝了很浓的咖啡，喝了很浓的茶，这些刺激性的饮品可能会导致我们睡眠入睡比较慢。还有的就是我白天睡得太多了，晚上的时候我无法入睡了。那这种情况呢，往往不需要治疗它就容易好转了。还有一种呢，是一些我们躯体的一些疾病，比如一些内分泌系统的像甲亢，还有一些心血管的像一些心脏病，就会引发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需要针对这个疾病原发病来进行一个治疗。那还有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精神类疾病的早期的表现，那这个呢就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有针对性的重视和治疗了。那失眠症呢，它是指原发性的失眠，是指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睡眠的质量对质和量不满的这么一个状态，它是以睡眠障碍为唯一的一个症状。 可以说它后面引发的像入睡难以入睡、睡眠不深、多梦早醒，其实都是因为由失眠而引发的这么一个症候群。那它是有一定诊断标准的，所以两者是有区别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好，我们说很多的朋友说我经常是睡不着觉啊，有的朋友是偶尔的失眠，但也有的朋友说我这一段时间我都睡不着。我为什么睡不着啊？哎呀，我因为单位有个事儿，或者因为家里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我一到晚上我这个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我就想这些问题，想这些事儿。还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一到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啊，我就心神不安。赵老师，是不是我们的除了心理调节好了之后啊，我们这个睡眠环境也是很重要啊？ 是这样的。下面呢，我想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您所说的，我可以总结为一个起居的调摄，还有一个对睡眠环境的一个要求。在前文中我也和大家聊了，我们秋天的时候要早卧早起。刚刚我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说为什么我要也这个早卧早起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没有呀？我们在《黄帝内经》中，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告诉我们一年四季怎么来养护。那秋天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早卧早起。原文里是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像小的时候可能公鸡起来鸡司晨，那然后这个时段就要早早的起床了，以缓使志安宁，以缓秋行。那这样的话呢，也是说秋季顺时而养的一个原则。那这些呢，其实和我们古代的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它也是我们长期和自然界交流磨合后的一个选择。如果能顺应这样一个四时节气的一个变化，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健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究秋天的时候，我们中医说养收，早卧呢它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又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这样就防止收敛太过。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早睡早起。还有一个就是您强调的这个睡眠环境特别重要。首先一个是呢，我们来说一下睡姿，睡觉的姿势。其实目前呢，一些学者还是提倡老年人以右卧位为主，这样睡更好的有利于健康，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床铺的安置上也是有讲究的。床铺的安置上呢，也有一些研究呢，它是建议是我们东西方位的来放置我们的床。其实在我们古代呢，也有很多的说法，但是随着不同的季节气候都有一些方位的调整。但是目前一些学者呢是建议以东西方位放置。其次呢，就是像您说的居室的一个温度、湿度还有明亮度，还有说有没有室友和周围人的干扰，这些也是很重要的。温度要适宜，明亮度太亮也不利于一个睡眠，就是光线的一个合理。那温度呢，一般建议是在20到25度这样的一个室温，空气湿润，当然清洁，没有污染，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建议老年朋友们不要蒙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床上被褥啊，还有枕头，那就更细了，说的特别的细。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建议大家根据个体的特点，然后以舒适为宜，像被褥啊，它是宽大舒适。总之呢，希望大家根据自己个体的特点来注意睡眠的环境啊，不要忽视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除了环境以外呢，我们秋季老年人在睡眠方面还是应该知道有一些禁忌的。我给大家归纳了几点。首先呢，是饮食方面的，大家可能很熟知我们中医说的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呢，要记睡前还要再进食了，就睡觉前呢尽量不要再吃东西了。当然你说我特别饿，过度饥饿来肯定也睡不着，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忌讳在睡前进食，尤其是进那些特别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它容易增加胃肠的一个负担，就导致我们的胃不和。那胃不和呢，我们睡起来就不安稳。还有一个呢，就是忌饮用刺激性的饮料，咖啡啊浓茶一类的还是要注意。 另外呢，就是一个情绪方面的，我们想要大脑来尽快的放松下来，所以就忌在睡前进行一些情绪过度激动啊，还有过度娱乐，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要保持放松的状态，有利于我们入睡。此外呢，我们还要防贼风，因为我们中医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还有就是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凉风习习的，有的时候容易贪凉，你稍不注意，然后就可能招风寒了。那不仅说容易影响我们的睡眠，同时呢，对我们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你侵袭的头部到腹部都会出现一些更加不适的症状，比如头疼啊、腹痛、腹泻啊这些。所以它的吹在暴露于体外的一个机体，我们也非常的不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睡觉的时候要避风避寒。 好，赵老师，我们刚才啊说了很多啊关于我们睡眠应该注意些什么呀，还有呢就是我们睡眠的环境啊，再有呢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引起我们失眠的一些因素等等。那我想的朋友们可能最想了解的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小妙招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失眠的朋友能够尽快入睡吗？ 其实我们中医呢对于睡眠养生就是帮助睡眠这种理论和方法都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们强调先睡心再睡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古代呢有很多很多的养生家都非常主张这一个养生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睡觉前还是尽量的来摒除我们的一切喜怒哀乐这样的一些情感，让大脑呢处于放松的状态，那么我们的情绪非常的稳定，就利于增强我们睡眠的质量。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越想睡觉尽快入睡却睡不着，往往就胡思乱想，就导致恶性循环了。还是强调精神上的放松，情志上的一个调理，放松下来有利于我们的睡眠了。同时呢，我还想跟朋友们分享大家特别便于掌握的一些安神小妙招，比如我们一些穴位的按摩，就是我们在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三个穴位吧，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百会穴，它就是在我们头顶正中线和两个耳尖的交点处。按摩这个穴位呢，它可以提神醒脑，有时候生去阳气，让我们稍微的来进行一些镇静和放松。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呢，可以用我们的拇指或者是食指在那个百会穴上进行缓缓的用力的按压，每次可以轻柔的或者是环形的这么的一个按摩，反复的做个三五次。也可以呢用我们的手指拇指或食指分别置于两侧的太阳穴，这大家都常做的一个动作，它轻柔环形的按摩可以持续个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可以让我们静一静心，可安安神。同时呢还有一个是风池穴，可能喜欢扎针灸的朋友对这个穴位都比较的熟悉，它是在我们颈部枕骨之下，还有就是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端之间的这个有个凹陷， 发际线 上面一个凹陷处，那这个要摁一下可能都会有酸酸胀的一个小感觉啊。按摩方法呢和上面两个穴位基本相同，那持续的时间呢也是可以做3到5次的一个重复。这个方法就是一个辅助提神醒脑，然后可以进行安眠。又说到先睡心再睡眼，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睡觉前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冥想。还有一些人确实喜欢阅读，他好像是有两方面的，有的人读完书以后大脑更兴奋的，但有的人可能我就喜欢读这一段文字，我读完了我就容易入睡，那你就选择自己的一个方式。总之呢，他的道理是让大家能够先摒除杂念，能够放松舒缓下来。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赵老师跟大家说的是有关睡眠障碍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睡眠障碍，让自己睡个好觉，保证第二天呢有一个饱满的情绪，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感谢赵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王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希望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呢在每天的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消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